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将您的收音机频率锁定在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周末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选择高考志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人大代表提出切实保障幼儿教师权益，建议提高幼儿教师收入水平。二次高考听力考试17号举行，选礼物点外卖成为了考题。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自主招生规模140人，新增加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针对学前教育存在的投入相对较少、幼儿教师待遇和保障体系尚待完善和缺乏相关法律保障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提出提高幼儿教师收入水平、切实保障幼儿教师权益的建议。杨元庆建议支持民办的普惠性幼儿园发展，贯彻幼儿教师准入门槛，保障同工同酬，制定出台学前教育法，保障幼师的各项权益。第二次高考听力考试17号举行，按照北京教育考试院的日程安排，3月30号考生可以网上查询本次听力机考的成绩，两次听力考试的最高成绩与其他部分试题成绩一同组成英语科目的成绩，最后计入到考生的高考总分。对于本次机考，大多数考生表示不太难。据了解，本次考试听后记录信息题型以外卖为场景，在听后选择题型当中，博物馆展览、给朋友挑选礼物等与考生生活贴切的话题也成为了试题背景。中国传媒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招生负责人16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介绍两校今年的自主招生政策。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学办公室主任孙振虎表示，2018年中国传媒大学自主招生的招生规模依然保持在140人。孙振虎分析表示，新闻传播学和戏剧与影视学2017年入选了双一流学科，学校会与时俱进，关停并转一些专业，例如今年新增加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社会需求量很大，对于人才要求非常急迫。2018年最终的招生专业以教育部批准公布的招生简章为准。北京外国语大学招办主任许烨做客节目时表示，201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24个专业纳入到了综合评价招生体系，新增加了日语专业，基本覆盖了北京地区考生。从往年的招生情况来看，北京计划基本与去年持平，去年提前批次在京招生人数为40到50人。下周二到下周四，首次中考选科将会在网上举行，考生需要同时确定 体育现场考试项目和文化课的考试科目，其中语文、数学和外语是文化课的必考科目，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物理、生物、化学则为选考科目。今年中考将会进一步完善优质高中的名额分配、市级统筹、校额到校等多种招生方式。名额分配招生计划占优质高中招生计划比例达到 50% 以上，一般公办初中升入优质高中的比例由去年的不低于 35% 增加到了 40% 以上。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考生及家长在高考前对于大学专业选择上都希望能结合未来长远的规划，找到既符合自己兴趣又合乎社会需要的专业。对于考生来说，大学专业的选择就是人生规划的第一步。如何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及性格特点规划人生路径，选择大学和专业呢？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与您一同关注。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要和您关注的话题就是如何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来选择高考志愿。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老师。首先呢，为大家介绍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席编辑、高考专业指导专家洪奥老师。洪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再给大家介绍清华管理学硕士、原外企中国区培训总经理、职业规划师赵成松。赵老师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呢，在这个制定升学规划的时候啊，我们之前看过一份数据，有70%的家长是比较看重这个就业的情况的，但是呢，孩子们基本上就是70%左右的这些同学们，他们会更加的关心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那么从这个现实的情况来讲，先来谈一谈一般在孩子志愿填报的时候，家长对于这个职业规划的重视程度怎么样？孩子对于这个职业规划又是如何看待的？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赵老师，您是不是最近会接触到这样的这个学生家长，还有我们的学生？ 从我们接触的这个情况看呢，这里边呢，我们会有几个家长在规划孩子的未来职业发展的时候有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选择的标准，就是好工作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家长呢是过来人。所以从自身的角度来讲，更希望的是比较稳定收入发展就这些外在的一些影响力。但往往恰恰忽略了孩子本身的这种内在的驱动力，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什么方面有所发展，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是更重要的。第二步就要谈一谈的就是我们在给孩子做职业规划之前，或者做在选专业之前孩子的核心能力到底是什么。 核心能力， 对，核心能力来讲，它绝不是简简单单一个成绩就能完成的。其实它更多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做擅长，第二个方面叫做兴趣。这两个合在一起，我们说是一个职业能力。最后一个，我们说很多人为孩子做规划的时候，尤其是职业规划的时候，老师说按照我自己，我为孩子做一个规划就可以了。 对，刚刚呢，赵老师呢是给大家结合着现在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谈了一下现在我们给孩子进行职业规划当中面临的一些误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要说这个高考志愿了。那我们现在从专业认知角度上面来看，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学生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洪奥老师。 现在的这个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认为应该转变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就是以前的家长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就是分尽其用，要把这个分数用到极致，然后分尽其用呢，主要是用分来挑选院校，那么专业呢是放在第二位的。可以说专业呢在这个志愿填报里面呢明显处于这个二等公民的这么一个地位。但是呢从现在新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的规则来看呢，实际上国家现在提倡的是院校与专业要并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专业的这个选择比院校还要重要。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在选专业的时候，就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长呢 既要考虑自己分数能够匹配的院校，同时呢也要考虑这个分数能够上的这个专业，两个要兼顾，要兼顾。为什么呢？专业对于学生来讲同样的重要。 这专业的选择实际上是你这人一辈子的事情， 对 对吧？它会对你的一生产生特别深刻的影响。但是洪老师在这儿，我得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估计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考生和家长他们会迫切想知道的问题。最近这几年高校的大类招生是在逐渐的铺开了，我估计你也是关注到了。现在按照大类招生的，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只需要选择一个大类就好了。同学们进入到大学之后，学习一两年之后，我们才会去细分这个专业。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对于这个专业的认知和选择就显得没那么迫切和重要了？这个想法对吗？ 首先呢，按照大类招生呢，有这么几个情况。第一个，就像浙江大学这样的，它的这种招生呢，就比如说它分的类特别的大，比如说它就是工学类的，工学类的，有的是理学类的，有的是比如说医学类的或者什么生物的这方面，它这个类呢统一特别大。但是不管有多大，它在每一个类的后面，它都要标明它这个类里所含的专业大致的包含哪些。这是第一种，但这种院校呢现在是比较少的。多数的这种大类招生呢还是要根据我们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校的专业目录来进行大类招生。这个大类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经济学学科门类。这个学科门类呢，那在这个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校专业招生的这个名单里面，它有分这么几个类。比如说它分经济学类。经济学类呢，它下面包含经济学、经济统计学两个专业。还分财政学类。财政学类呢，下面设财政学、税收学，这是。还有一类，两个专业。还有一个叫做金融学类。金融学类呢，下设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投资学，这么几个专业。比如说还有经济与贸易类啊，比如说下面是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那么多数的这个招生的类是指这个类，就是经济与，比如说我这个学校招金融学类，金融学类后面它就要注上了，我这个类里面包括金融学、金融工程，有的包括财政学，有的包括经济学等等，他要在后面进行明确的注明。所以呢，多数的现在院校的招生是指这种小类，不是很大的那种学科门类。 那么这些大类是需要大家提前，你得要先去做了解和认知的，是吧？这个东西咱们在哪能看到？在教育部官网上面能找到吗？ 官网上可以。大家可以呢，第一个可以到教育部下载这个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北京的考生呢，也可以从往年的北京市的招生计划里面来了解每一个学校它都有哪些招生专业，然后哪些专业，比如说我就按照国际经济与贸易来招生，有的专业呢，有的学校就按经济与贸易类或者金融学类，它每个学校的招生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在对于选择这个高校专业的时候啊，一方面是我们对于专业门类认知不清，有可能会选择错专业啊。洪浩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咱们来提醒一些，有一些什么样易混淆的这样的一些个专业，容易大家出现这种选择上的错误？ 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一字之差，完全不同的职业方向。那么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呢，就园林和园艺专业。那么园林专业呢，它培养的是园林设计师。园林设计师他的工作主要是做园林设计工作，叫做四季有景，三十有花，就非常美的这个自然外部景观环境。那么园艺呢，它是指这个除了大田作物以外的蔬菜水果果树的这样的园艺作物的这种栽培啊，是学这方面，完全是不同的两个职业方向。那么实际上呢，在我了解的这个同学们当中呢，约有 10% 的同学，这个是非常准确的，10% 的同学选错专业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主观臆想专业的名称，他认为这个专业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说像有一位同学也是报这个北京林业大学报农业资源与环境，那么呢 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他的和他妈妈呢共同希望学环境，因为那些年环境是非常热的一个专业。那么他妈妈一下看见农业资源与环境，他想，他妈妈说报这个，这比环境还多了一个资源呢，我们学多的， 对， 所以也就报农业资源与环境。实际上呢，从专业名称跟专业学的这个内容呢，它本质的区别很大的。农业资源与环境呢，它实际上是土壤学，研究土壤化肥的这么一个专业，完全跟环境没有关系。 是，那你像这种情况，咱们怎么避免？ 我认为呢，就是志愿填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从几个方面先认真的了解一个专业，这样呢，了解起来。抓住了这几个方面应该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准确的。第一个，我认为很基础性的工作，要把专业名称的含义搞清楚，而且要搞准确。那比如说像这个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这一听就要去沙漠上种树去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 是吧？但是呢，实际上的专业的培养目标跟荒漠种树完全是两个概念。比如说植物保护，大家呢一听，哟，这是不是那个种树的？也是种树的？也不是这样。那么我认为第二步呢，了解专业的课程。很多家长呢和考生在咨询的时候会问很多的问题，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呀，我毕业以后能做什么呀，这个专业适不适合女生啊，适不适合男生啊，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分析一个根源。它的根源就是这些家长不了解这个专业开设的课程。所以呢，我觉得必须要了解专业开设的课程。了解了课程以后，你就会马上清楚这个专业它是培养什么人的，学了这些课程以后你能掌握什么样的技能，然后你毕业以后你会做什么。 这一部分的内容咱们是不是应该跟高校去多沟通的？ 这一部分内容呢，就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可以到高校的官网上去找。 好，这个时间段呢，看一下大家的微信提的问题。这位微信网友魏，他说现在家长跟孩子都没方向，我们家孩子学理的，未来这个高考上大学也不想出北京，两位专家给分析一下这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家长跟孩子现在都没方向怎么办呢？两位老师，赵老师您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之所以没有方向，其实还是对职业规划的本质或者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可能还没有一个特别 不了解， 比较清晰的认识。就两点，第一，你要明确你要做什么，第二，你要明确你在哪儿做，那前一个呢，实际上是职业定位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说你要成为一个教师啊，还是说我要成为一个企业家，还是说我要成为一个科学的工作者等等，那这个实际上是你要做什么事儿，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内驱力的问题，这是我要的东西。那么它是实际上是非常稳定的，随着你的职业的生涯规划，我们都要围绕这个东西来走。那么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它的标准是你内在的价值观呢，你的兴趣啊，你的人格呀，你的能力呀，还有你家庭背景的心态等等，用这些方面来决定你的内驱的东西。这是第一个方向。那第二个方向，你要明确你要在哪儿去做这个事情。你说我要成为一个老师，那你要成为高校的老师，你还是成为一个乡村的老师等等，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又有两个。第一个呢，你在什么行业去做这个事情，第二，你在这个行业当中哪个企业去实现你的目标，这个实际上呢是你的职业生涯的推动力。就是你要实现这个东西，外在是要给你力量让你去实现的。其实我们有一个误区啊，我们总觉得那外边的东西可能比内在的东西特别还要重要的多，但实际上我的感觉它两个之间它是一个和谐统一的过程。所有的生涯其实都要为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职业定位来服务的，但同时呢外在的东西又会辅助你怎么去实现。实际上一个叫做目标，一个叫做路径，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你的职业生涯非常的完美。 对，一般呢我们这个家长都是属于现在社会什么热我就去选什么，哪个冷门的话我就不去选，基本上都是属于趋热避冷的。那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样？如果咱们要说现在选这个专业，你有什么这个建议给大家？现在什么样的专业是个热门的专业，有些什么样虽然是冷门专业但是咱们也可以做选择，您什么建议？ 就热门专业的标准是什么？首先是它的录取分数是最高的， 而且呢这种录取分数最高呢不是保持一年，是保持很较长一段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济学门类里面的专业，像刚才介绍的金融学、金融工程，那么此外的整个的经济学的学科门类里面的那些专业，比如说像经济学、财政学、保险学、税收学，这些这也都是热门专业。那么还有一些专业是热门专业，也是在院校里面它处于学生分数水平里面是最高的。那么这一类就是医学类的专业。那么还有一类是建筑学里面的，建筑学类专业里面的建筑学，还有跟它比较相似的专业叫做风景园林，还有叫园林，刚才介绍的园林设计师，这一类专业呢也是报考的分数是最高的，最高分这是非常热门的。 那冷门的呢？现在虽然是冷门，但是未来发展前景又比较好的，有什么 样的专业？冷门的专业呢，相对来讲呢，按理说它都是就是小众专业，就是报考的招生的人数少，开设的院校少，这样的一些小众专业，它往往都是冷门专业，像交通工程。那么还有一类呢，像飞行器设计制造，像商用大飞机项目。那么此外呢，像我们国家在“十三五”的这个期间呢的一个建设方向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打通我们国家的这个长江流域的这个港口和航道，所以呢。我一直就推荐这些专业，像船舶与海洋工程，包括港口航道与海洋工程，就这一类的专业，这都将是非常需要的热门的这个专业，就是国家特别需要的。但是呢，这一类的专业开设的院校少，招生的人数又少，考生不愿意报考，不愿意报考，所以呢，愿意报考的考生呢，我建议可以关注这一类的专业。 好，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同学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但是洪旺老师介绍的不管是冷门专业还是热门的专业啊，一切呢应该还是建立在我们做好这种前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基础上，找这个适合自己的专业其实才是最好的专业。那么在这个做定位的时候，首先要做一个自我认知。 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叫做科学性吧，也就是我们会采用一些测试的方法。这些测试的方法呢，包括我们说对兴趣的啊，比如说霍兰德呀，对人格的，比如 MBTI 啊，还有一些对于你的能力的一些梳理，价值观的一些梳理等等，这些做一些测试，可以对一个孩子更深入的一些认识。第一个呢，要跟孩子过往的经历进行一个核对，因为孩子肯定他会有成功的一些事情，对吧？很骄傲的一些事情，但也有可能有一些比较痛苦的一些事，失败的，或者有他喜欢的，有不喜欢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的经历来进行对，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些东西在他过往经历当中有没有有很好的呈现。那么第二个来讲呢，也不能偏听偏信，就是我们有这些东西，那好了，多方面全面去了解，他的老师是怎么评价的呀？他的同学是怎么评价的呀，是吧？他的好朋友是怎么评价的呀？用这个东西也来进行一些比对。那最主要的一点，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比对出的结果，看到这个结果以后，孩子是什么感觉？他有没有说这个东西啊就是我，然后他充满了力量， 就是他认不认同， 对， 是吧？ 那么这几个加在一起，最后我们才能找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最后再和两位专家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在给孩子进行规划，以至于现在这个时间段了，给孩子选择高考志愿的时候，家长跟孩子产生矛盾，怎么解决？ 其实我觉得志愿这个东西是孩子一辈子的事情，你是没办法帮他去做的，所以在这个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心态一定要放得平和一些，跟孩子应该是一个平等的、相互尊重的角度上来去共同的探讨这些问题。第二个来讲呢，家长还是要做足很多的功课，因为孩子他毕竟对资源啊、什么学校啊，还有包括职业他是不了解的，那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要充分的了解清楚。了解清楚不是为了，还是这句话，不是为了给他去做职业规划，是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他，两个人在一起来协商， 让他去 达成一个共识的东西。 对，好啊，洪老师，你有什么建议？ 这时候家长要做好辅助的工作。第一，你定位好孩子的分数段，然后孩子能够上哪些大学，目标的高校大概有哪些，要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呢，然后看这些大学里面，根据去年的招生计划来看，这些大学在北京投放哪些招生计划，哪些专业招生计划，然后在这些专业招生计划里给他选择出来以后，把这些资料都准备好，等孩子高考结束以后，那还有好多天，十多天、二十多天，你们俩坐一块儿，一个一个的可以仔细的 踏踏实实商量， 踏踏实实商量。 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啊，再次感谢洪奥老师和赵成松两位老师。今天的节目最后呢，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教育面对面这个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的系列节目呢会继续进行。明天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化工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呢，为大家进行今年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北部弱高压逐渐接近，湿度较大，扩散条件较为不利。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60到105微克每立方米之间。北部地区为2级良，其他地区的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 听众朋友，环境保护部提出，打赢蓝天保卫战，要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2017年京津冀空气质量好转，散煤治理功不可没，使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PM2.5 下降了20%左右。蓝天保卫战要取得胜利，散煤治理依然是重点。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中明确要求，2+26重点城市到2019年清洁取暖率要达到90%以上，县城和城乡结合部达到70%以上，农村地区达到40%以上。整治散乱污企业也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必要措施。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取缔散乱污企业6.2万多家，主要污染物减排明显。2018年北京力争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河北也对清理散乱污企业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安排部署，加大了清理整治力度。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制标准3月1号起全面实行，与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对比，国家对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排放要求，